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首例商标行政调解协议完成司法确认，全程用时23天；华莱士、杨国福、虾哺等列问题榜三，蜜雪冰城、味多美等被曝光。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全球2.8亿人被抑郁症困扰。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今天从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近日完成了一起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案例，双方当事人就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书，由朝阳区人民法院完成司法确认程序，拿到司法确认裁定书，全程用时23天。该案也是北京市首例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例，标志着朝阳区知识产权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初步确立。连绵不断的降雨总算告了一个段落，下周本是晴朗天气回归，气温在周中是小幅冲高后再回落，体感总体是寒冷。具体情况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了解一下具体。杨帆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下周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吧。 好的，那么受冷空气影响呢，骤然而起的大风也将为下周的北京吹出一片晴朗。大风呢也同时拉低气温，下周一也就是明天的日最低气温仅有5度，有望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一直到周三呢，日最高气温也仅有这个18度。到了周四呢，气温将有小幅的升高，全天的气温为10度到20度，昼夜温差呢也将明显拉大。那到了周五开始呢，这个气温将再次回落到之前的数值。那么近期的气温变化呢，也让我们是彻底告别了此前秋季的凉爽感，转而呢成为了一种明显的寒冷感。在养生方面呢，这个秋季养生是以养肺为主，进补为辅。眼下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寒露节气，那么早晚的温差增大，养生呢也要先养肺。饮食上呢要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说这个黄豆、玉米、冬瓜、番茄、梨等等。此外呢，秋季也是这个进补的好时节，比如说这个鸡肉、鱼肉、山药、百合等都是这个不错的进补食物。另外呢，气温降低，保暖也至关重要。那么相关专家就提醒呢，我们的这个脖子、腰肾、脚踝这三个部位呢应该做好重点的保护。运动上呢也应该以这个散步、慢跑等柔和的运动为主，促进体内的气体交换，宣发肺气，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谢谢杨帆的介绍，再见。 再见。 近期北京市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对连锁餐厅、网红餐厅等餐饮企业开展了食品安全大检查，发现部分连锁餐饮企业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其中华莱士被曝问题门店数量最多。在华莱士北京南站店，未取得健康证明的人员却在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在华莱士炸鸡霍营店，当事人涉嫌使用污秽不洁的食品原材料，执法人员拟依法吊销涉事门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对门店主要负责人罚款19.57万元，对直接负责人罚款3.68万元。此外，杨国福麻辣烫、虾哺虾哺分列问题榜的第二和第三位，张亮麻辣烫、蜜雪冰城、味多美、老家肉饼、奈雪的茶等品牌，以及部分网红品牌也因食品安全问题被曝光。截至今天下午3点左右，2021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突破400亿元大关，总观影人次达到9.88亿，总放映场次达到9852.4场。那么，继续保持全球单一市场票房的冠军头衔，其中年度票房前三名的影片分别为《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三》以及《长津湖》。一周财经热点，我们来关注国家纠正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央行报告表明，银行家和企业家认为经济正在持续复苏等内容。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了解一下。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一周财经热点。 好的。8号呢，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的电力和煤炭等供应，保障的群众基本生活和经济的平稳运行。明确呢，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呢扩至20%，纠正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的减碳，推动的煤电全都进入电力市场。 央行行长易纲日前在国际清算银行监管大型科技公司国际会议上表示，支持民营经济、互联网经济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不断增强的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保护呢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促进公平竞争。国家发改委日前呢向社会征求意见，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八号，公安部和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举办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发布会，数字显示呢，2018年到2020年，国家医保局等相关部门追回医保基金是348.75亿元，其中呢，犯罪行为呢包括多开药品、耗材，不法分子低价向就诊人员收购呢医保的药品等等。日前呢，人民银行发布第三季度针对银行家、企业家和城镇储户的三份例行的调查报告。那么从问卷的结果来看呢，不论是银行家还是企业家，都感受到经济的持续复苏，并对下一季度的经济发展预期呢都较为积极。八号呢，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呢对美团在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是做出了行政处罚，罚款34.42亿元。自2018年以来呢，美团滥用在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呢多种方式促使商家与其签订的独家合作协议实施二选一的行为。八号呢是十月份第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呢盘中是3600点，整数关口呢是得而复失，与深圳成指呢是同步小幅收红，收盘呢沪指涨了0.67%，收报3592.17点，深圳成指呢是上涨0.73%，收报呢14414.16点，创指呢是跌幅0.04%，两市成交额是再次突破了10000亿元，总量呢是再次回到了万亿上方，实现了十月份沪深 A 股的开门红。发改委决定呢9号24时起呢，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是每吨分别提高345元和330元，家用汽车油箱呢50升容量的估算呢，加满一箱92号汽油呢将多花13.5元。好了，以上就是一周财经热点关注，主持人。 好，谢谢张玉的介绍，再见。 再见。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提醒大家要聚焦心理健康，警惕情绪感冒。根据世卫组织今年发布的数据，世界上大约有2.8亿人患有抑郁症。专家提醒，预防抑郁障碍要学会排解压力，适当的体育锻炼，有规律的作息和睡眠，一些轻度的焦虑、失眠、抑郁等精神疾病可以通过休息放松来解决。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天 FM 和北京时间。这时段整点快报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源纯牛奶，自然好品质，即日起上京东旗舰店，品牌秒杀，双十一大促，尽享更多优惠。三元投入所爱，持续新鲜。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顺心新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甄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